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 98.2， 接 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9点 FM 982， 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昨天晚上橘子问我，你会送我什么礼物？我看了看满脸狡黠的他，故作无知状地反问他，那你会送我什么礼物？橘子的表情颇有些无奈，继续说，白色情人节是女生送男生礼物的，那你想要什么礼物？我想要你的一生，如何？说起我与橘子认识的过程，连背景音乐都应该是欢快的。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吃肉的姑娘，大学时一人在外更是顿顿不会亏待了自己，哪怕是早上的一碗面条，我也会摒弃各类素面，选择大排面。我就是在吃大排面的时候遇见了橘子。那时候橘子在食堂做兼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问我要吃点什么。橘子显然不太能够理解我一个女生为何一大早就要吃这么油腻的东西，但依旧给了挑了一块最大的大牌。我见状立马狗腿地对他说，帅哥你真是太好了。橘子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男生，听了我的话后连耳根都红了。在我连续去吃了一个月的大牌面后，橘子终于摘下口罩对我说，要饮食均衡，荤素搭配，然后自作主张地把我的大牌面换成了西红柿鸡蛋面。我当然不能接受，气势汹汹地威胁他说，不给我大牌面，我就去他老板那里投诉他。然而橘子却丝毫不理会我的威胁，把西红柿鸡蛋面端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听话，我是为你好。于是这一次脸红的人换成了我，那碗西红柿鸡蛋面就这样被我伴着心动一起吃下了。我与橘子在一起后，他开始变着法子让我接受一些素菜， 当我发现曾经埋伏在我脸上的痘痘开始渐渐消失，伴随了我20年的婴儿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褪去时，我自然是欣喜的。我问橘子这是为什么，他笑着说，因为你好好吃饭了，这是你身体给你的奖励。当一个男人愿意融入你的生活，为你变得细碎且周全，相信我，那一定是因为爱情。我眼前的这个男人，我们在一起5年，他从大学时代就陪着我，为了让我健康，他曾利用周末去学习做菜煲汤。我笑他剥夺了我去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资格，他却说只要我健康陪他到老这就够了。他说他想要我的一生，愿意，我怎会不愿意？毕竟这么多年过来，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橘子啊橘子，我在自己最好的青春时遇见你，你为我悉心全意的岁月我全都记在心里。我的确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东西，就这一生从今天开始我全都献给你。 就算跌进沉睡的黑暗里，就算坠入无边的梦魇里，就算世界顷刻间分崩离析，就算微笑背后是叹息，直到我迷惘而仓促的被你捡起，狼狈而慌乱的被你抱紧，直到眼睛捕捉到光的缝隙，直到你让死而复生的心还可以惊天动地。

人说不清是哪里好，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你是他的独一无二，他是你的可有可无。没有公不公平，没有对不对的，也没有值不值得。他和你两个人，最终谁也成不了谁口中的我们。不是因为爱上其他的谁谁谁了，也不是因为你一直不爱他，只是好像爱你很久，时间到了，他也该成为过去了。毕竟你始终那么决绝地朝前走，走向不属于他的位置。从前啊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爱到你习惯了他的存在，爱到你忘了他也要离开。从前啊从前，你不爱一个人也很久很久，不爱到你不顾他为你受尽冷风吹，不爱到你看不清他为你万水千山颠簸迂回。就到这里吧，他你。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你我之间一线相牵，走过多少苦乐流连，你的笑脸在我心间，无论聚散都去劝勉，一腔真情相顾无言，却给了我最美丽的缘。些岁月我永远都在你身边，你的笑脸在我心间，无论聚散都去眷恋，一腔真情相顾无言，却给了我最美丽的缘。

1998年，世界杯，球场上飞奔的还是卢纳尔多。当时 ，C 罗只有13岁。食堂餐票总是那么少，模拟考试总是那么多。1999年，在操场上，我们听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留下了动过的心，因为那牵过的手。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永生难忘的事。冥冥中，就在我们分别的那个夏天，有了那首《相见不如怀念》。后来我们或继续深造，或远走他乡，偶有小聚，却难体会美好。毕竟那时，我们还不知生活的沧桑。再后来，我们工作、结婚、生子，成了别人的同事，别人的老婆老公，别人的妈妈爸爸。我们依旧唱着那首跟年纪一样大的《光阴的故事》，却突然发现自己呢？怀念17岁的自己，怀念那些年，那些歌，那些事，那些情，那些人，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吻下去的吻。因为那是无畏，那是洒脱，那是简单，那是自我。生活不是独角戏，既然怀念，不如相见吧。在这个雪一片一片的季节，咱们叙叙旧，聊聊天，喝一喝那九月九的酒。良辰美酒奈何天，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这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否发生过？这似曾相识的一切，是否遇见过？这不曾忘记的一幕，可曾回来过？这不曾忘记的感觉，失去的一切，可曾拥有过？那已经模糊的世界，是否看清过？那不顾一切的昨天，是否存在过？那无处可寻的起点，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爱变成了债。 如是突然出现又消失不见，那些空白又彩色的想念，有时爱突然喷涌又停止不见，像长树叶在盘旋。当时以为离散也是一种成全，我爱的我恨的我们都别纠结，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永远。我们在青春里遇见，写下纯白誓言，在夏天到来之前，你不懂声色的侧脸，教会我笑着等待明天。好吧，在青春里再见，消失不见，那些空白又彩色的想念，有时爱突然喷涌又停止不见，像长树叶在盘旋。当时以为离散也是一种成全，我爱的我恨的我们都别纠结，其实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永远。我们在青春里遇见，写下纯白誓言，在夏天到来之前，你不懂声色的侧脸，教会我笑着等待明天。好吧，在青春里再见，再见，忽然又是夏天，久久的想念，时光把我们送到原点，我还想对你说永远。 我曾经是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上大学的时候不关机是因为爱情，那时偷偷喜欢过一个人，不敢对他表白，找了机会跟他互换了电话号码，于是开始兴奋地幻想，也许下一秒他就会打电话来。我想象了很多种接他电话的方式，自然的接听，还是跟他像哥们儿一样寒暄，怎样的开场都好。于是从不敢关机，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交集。但是直到我毕业，他也从未打过一个电话。正式谈了一场恋爱后，男朋友常常会打电话过来，他尤其喜欢在深夜与哥们儿喝完酒后醉醺醺地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在干什么？陪我聊天吧。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那个被需要的人，充满了神圣的爱情使命感。工作后更是不敢关掉手机，不管换了几次工作，也都有打不完的电话。碰到脾气不好的老板，若是电话接慢了，就会被教训一顿。有一段时间，凌晨经常被电话铃声叫醒，拿起电话，就是一顿噼里啪啦交代工作。虽然我整个人意识还模糊着，手却下意识地去摸床头的笔和本，还要连声作答，显得自己并没有睡觉，足够专业。有一次实在困糊涂了， 接电话时不小心打翻了床头的水杯，湿了被子，只好彻夜换床单被罩。那一夜我再没有睡着，好不容易熬到升职，沾沾自喜的想，好歹也算个小领导了，应该不会有那么多深夜要办的琐事了吧。事实证明我很天真，下属们常常在深夜打来电话，讲述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和苦恼。总有个小姑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她因为失恋而无心工作，我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劝她要积极向上，不要辜负公司培养。等到她心满意足地说领导晚安时，窗外已经露出鱼肚斑。年龄渐大就更害怕电话在睡熟后响起，那个瞬间自己心跳会猛然加剧，醒来后久久难以平缓。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敢关机。某个晚上我与朋友把酒言欢，大约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吧，我的电话忽然响起，我看了眼号码，居然是母亲。我接起电话问什么事，母亲在那边却迟疑着，你睡了吗？要是睡了我就明天再打给你。我笑着说没有，跟朋友在外面聊天呢。母亲似乎松了口气，我又问她有什么事，她迟误了一会儿才说出了事情原委。原来她腮腺那儿生了一个瘤子，目前还不知是良性恶性，要住院开刀后才知道。我吓了一跳，连忙安慰她，又说明早就飞回去陪他做手术。母亲一直很满足地笑，说没事没事，我就是没忍住想告诉你一声。撂下电话，我简单说了事情经过，致歉说自己没心思聊天了，要先走了。朋友们都表示理解，其中一位朋友摇头说，你妈妈真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居然还问你睡了没，还要明天打给你。我微微一怔，这才忽然反应过来，原来父母真的从未在我休息的时间给我打过电话，除了这一次。母亲大约真的是慌乱了，无措了，她太想对她的女儿说这一切了，才实在没有忍住，在午夜时分打了这个电话。然而接通的那一刹那，她又后悔了，万一她的女儿此刻正在休息，那不是扰了女儿的睡眠，所以他才会问我在做什么，有没有在休息，要不明天再打给我。在他的眼里，他的重病甚至比不上我的一晚清梦重要。我忽然想大哭一场。那天晚上我连夜买了机票，第二天一早就回到了母亲身边。在病房里陪护时，同事朋友和客户都纷纷打了电话慰问，我一一谢过，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我晚上一定会关机。我说到做到，真的每到睡眠之时就果断关机。最初我以为这样做不利于工作和人际交往，也做好了有失必有得的心理准备。然而这样实施几日，却发现并非如此，很多电话即使没有接到，第二天一早再回拨过去，并没有想象中的耽搁和误事。甚至那个时候事情也许已经解决完了。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重要，即使接了电话，绝大多数在当时也根本无法处理。你只是个普通人，没有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能力，反而安睡一夜，早上起来神清气爽，更有利于新的一天开场。读过一句话，每一个深夜不关机的人都有一份不敢言明也不敢错过的期盼，只是那些期盼真的值得这样的守候吗？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的太阳都会照常升起，再急的事情也会有人去解决，再烂的摊子也没办法在一夜之间收拾干净。爱你的人 他只要真的把你放在心上，便不会在深夜拨动你的号码。不爱你的人，在你彻夜难眠苦苦等待的时候，他却早已酣然入梦。父母养你到这么大，珍惜你呵护你，不是为了让你每晚忙乱不堪心惊肉跳地活着，他们会心疼。生命如此短暂，享受阳光、空气、美食与睡眠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珍惜每一个晨曦和夜晚，别让太多身外的繁琐打扰到那份静谧于内心的平静安详。如果有人对你说，今晚等我电话，我有重要的事情对你说，请微笑地回答他，对不起，今晚我关机。一个电话从来就不会比一份生活更重要。好好爱自己，我的朋友，晚安。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